不爱你，拉开距离，等着有一天忽然想起你，离开的原因再也想不起，再翻出旧的日记重新写。 放逐在时间的一边。